虚无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，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？ 歌声寻找你的方向， 我只想知道到底是谁犯错，这首情歌里苍白了很多道理，爱来自于心里，原来才是真正的爱情。 才多留留的白云，给你做一件梦的衣裳，七上溜溜的马儿踏着歌声寻找你的方向，山上那溜溜的月亮，就像你害羞的脸庞，那一只溜溜的情歌，今夜我要轻轻对你唱歌。 Thank you.